各位，上次讲到关押重犯的可怕监狱，近这两日来各个监仓内突然出现秘密传单，识字犯人就细声读出传单内容，绝望的所有犯人各个紧张洗耳恭听，只是生死关头到了。传单上开头的大标题写着特大消息，起来不愿入枉死城的人们，请用大堆可怜新鲜血肉筑成我哋新嘅提位。咁传单下写住：全体亲爱嘅弟兄难友同胞们，请注意，监仓内一旦出现暴动之时，请人人动手，立即加入战斗，要用最快速度去杀死本地狱警军人，快快走出可怕等死嘅囚笼，逃出生天去也。传单过后，从此日夜心中紧张的囚犯个个咬紧虎牙，粒声不出，用两只耳仔听住，患得患失之心成了七上八落，等待即将大事情的发生。这样度日如年的日子过了两日，未见有任何动静出现，难道是假消息？这阵时有人想起古时有句名言，物先腐而虫生，后人有不服者就反驳，是先有虫先令到物体腐烂。一切是指监仓即将出大事。闲话休提，言归正传。这日太阳升起没多久，有人看见那个个人独立只是听上级军监局命令的警卫队长和监狱长的共进早餐。好快面有喜色的警卫队长突然起身，双手接过监狱长贵重的礼物之后，为了表达感激之情，嗱嗱声就拔出自己口上象牙红红着火的烟嘴，要讲好话和急还礼的缘故，稍微耷低下头。 哎呀，狱长老兄不咁客气啊，下官又点敢领？ 客气话都未讲完，呢阵时边个都未估到有大惨事来临，突然背后有人极其快速，力量又大，一条巨型软硬之物兜头一滚，搏到卫队长头壳顶个大盖帽咧都飞开咗。咁各位一向独立个卫队长，两眼当堂定住，两只人脚唔可以再自立，噼啪成个累低。咁跟住有个人喺暗处啊滋滋悠悠，轻松自如，若无其事咁行出嚟咯。佢个表情好淡定。呢位空气唔离手嘅杀人者嘴上咬香烟，鼻哥窿度哼住就唔知咩歌仔啦。 呢个世界上系强中嘅自由，强中强，老子力嚟落手，杀死一大堆人，等于就冇事一。 事后又有杀人狂答啦，嗱，唔好见怪啊。咁啊，行行出状元啫。咁啊，曾经听另一类人士讲话，世界上啊，系有好多种人嘅，有人为善最乐，咁啊，有人要反转啦，幸灾乐祸有咩唔好啊？咁又有人呢，以害死多人为最乐，咁啊，其中要亲手杀人为最乐，我哋。总是看见这个世界因为人人相安无事就最不快乐，我们看见人人都惨就最快乐。又有这样讲的，多种心理共存就等于五花八门，好过瘾啊。世界是黑暗的，罪恶的，不应该投胎来这个世界。你又讲得啱了，我早知就不会投胎。那又有人讲，唉，这个世界好极啦，人人都前途光明，到处都有好人相助，所有见闻呢是笑声与快乐，下一世啊都要来这里人间投胎做人啊。唉，总之咩狗屎垃圾咩话都有。咁闲话休提，言归正传啦。再讲本来宁静阴森阔大嘅监狱长办公室里头， 今日突然一下变成杀人场地，第一个死嘅系独立大队大队长。杀手当行到倒喺地下，缺少大盖帽，四肢伸直嘅独立大队长身边，离远望见着短军裤、有黑脚毛嘅膝头哥，慢慢弯到唔可以再弯之后，大恶人已经踎低啦，用两只手指熟练紧贴住瞓喺地下嘅大队长左手腕把脉搏，好有耐心屈膝踎低摸脉嘅大恶人，好似医师睇病咁样，笑笑讲： 嗯，好嘢，因为落手准，你就发瘟有福啊，免除痛苦啦，早就去咗阎罗王嗰处做生日啦，唔使再插刀补棍。 跟住大恶人啊，拧转头对其他人讲啦： 你哋快啲准备下一位。 杀人暴动总指挥监狱长马侯爷两个用咁样嘅方法，喺办公室里头未到半个时辰，已经冇声冇气，连续杀死几个有地位嘅监狱官。而家门外呢，仲冇人知道嘅。不过好快，门外又听见有牛皮靴响啊，各各各各各各各各，由远慢慢到近，好快皮靴响声到达门口嗰阵，一下停咗，门里边嘅人就急啦，相互睇一眼， 点搞噶？只法兵点解仲唔入嚟嘅？你哋两个快啲，快啲去请。 跟住打咗个特别眼色，咁嗰两个人就即时话声 明白。 好快，嗰两个人就急转到门口，异口同声咁叫啦： 哦，副监狱长，快啲请入嚟啊！开紧急会议时间到啊，大家等紧你噶。 连续三次，快啲请入啦！但受请之人呢，就系企喺度唔喐。呢个人身材瘦削，面无四两肉，习惯急脚行路，中等高矮之人照旧企住喺狱长室门口外，习惯急脚行路、面皮掹掹紧嘅副监狱长，呢阵时就猛咁用自己特小嘅两只鼻哥窿，出力急速吸气呼气，两只特小嘅眼核喺度唔停咁上下转动，睇佢个尊容已经显现出系个头脑机警之人。铁青色面嘅副监狱长鼻哥大概已经闻到有瞬间令人心寒同特别血腥嘅味道迎面攻过嚟，一下即使个人嘅本能第六感官醒觉系不祥之兆啊，带有心惊肉跳嘅感觉，只有企定嫌起脚再行入去嘅原因。又有人话系加恩啱啱死嘅人阴魂不散，咁而家两个有特别任务在身嘅大恶人见到多次请唔喐，突然一个箭步上前，同时使出双龙出海，再快速反手，急变成擒拿之术，向左右两面落手咯。正当二十只厉害嘅铁手指即将到达副监狱长身上嗰阵，其身手敏捷嘅副监狱长知道来者不善，心谂：咦，呢两个人系乜水啊？都仲未回过神嚟，已经嚟唔切再谂啦！马上用闪电般嘅急速，唰声将双脚收缩，一下变成世界上最矮细嘅人，跟住要喺地下度流动啦。可惜迟咗半步啦！四只铁硬手掌已经到达，忽然咧声响，副监狱长身上嘅衣服咧俾撕开两边，唔顾一对二嘅副监狱长，说时迟那时快，乘机使出金蝉脱壳之法，急急扑喺地下，变成光棍大鱼目一条，作急转动，大概帽就飞出好远噶啦。两个大恶人见到咁嘅状况，又不约而同乘机急用双脚齐跳高，实行用四条粗壮大脚着住嘅铁甲硬皮靴，加上两个人嘅重力高居跳落嚟，要实行用尽全身嘅力。哇！睇不咁细空，大有一下就搞死对方啦。咁样做作，等于有四条巨大嘅铁柱直冲而下，一个完好嘅人相信冇几下功夫就会好快变成肉酱。忽然听见 轰声巨响，果然系四只由上至下钢铁坚硬嘅大皮靴落地嘅沉重震动响声。地上原木一条，瘦削身形咬紧牙关之人，搏命及时一碌木条咁样碌碌碌碌碌，快速咁碌向左边，争啲就成咗肉酱嘅副监狱长命大啊！虽然避过沉重嘅四只巨大铁脚，事情嚟得咁突然可怕，副监狱长啊，早吓到面如土色啊！知道自己双拳难敌四手，心谂企喺门口外边都要攞命啦。如果入咗门里头啊，咁啊实系入鬼门关无疑啦！急要逃命紧要啊！人急计生，副监狱长好彩系个有功夫在身嘅人，一下再使出全身死力，成咗个打关斗嘅姿势。未完全企稳嗰阵，紧急逃命之人已经起脚噔噔声跑向哨岗城楼啦。而家两个杀红咗眼嘅大恶人见到咁嘅状况，啊，睇嚟都几有分寸。佢哋进退有道，大概早有准备，知道受骗赶嚟送死嘅人呢，逃命嘅缘故，而家跑得零舍快嘅。如果要追杀逃命者，一定要追得更加快。杀一个人要出咁大力气去穷追急杀，要大爷们花太多力气，嘿，太辛苦，唔多值。咁大概有住同样感觉嘅两个杀手，佢哋都心照不宣。而家又慢慢翻到无比阴森，有大堆新鲜死尸嘅监狱长办公室里头坐低，继续再执行守株待兔计划。等候送死的人自己送上门，手上有香烟，杀手们人人不停入肚再放出，个个变成吞云吐雾，收敛半闭眼，继续用取易不取难的计策杀人。半刻钟过后，还未见有人再来送死。这时听闻外边有大堆人声嘈杂和呐喊声由远到近，经过瞭望之后明白，原来有三处大监仓的犯人因为早有准备，在里应外合之下集中人力成立另一支敢死队。他们突然间动手，一下就杀死十几个狱警，抢到很多枪械和很多个监仓的锁匙。在马侯爷亲自指挥下，很快近半数的狱警被杀死了。大批暴动囚犯不停地叫住胜利在望啊，等于成功的大逃亡。就在这时，忽然有两个上气接不到下气的人就噔噔声跑来，向造反阵营内的马侯爷先敬礼后大叫：我个作先辈名单上有名的那个好像魔鬼咁样能够闪电快跑的副监狱长，他受了伤，但是西美古道半死的人不止最终未能杀死，兼且已经逃脱。马侯爷监狱长两个听手下人报告，咁一味咬牙唔讲话嘅暴动总指挥，表面相当镇静嘅马侯爷心中一阵惊慌，暗暗叫声大事不妙啦！即时对监狱长讲啦： 呢种事情嘅出现，完全系我哋百物有一疏，咁主要嘅大事情，百患不言，其后果真系不敢想象。乜嘢去向不明啊！呢个该死未死嘅家伙，实系向外逃。一旦走漏风声，咁仲得了嘅？快啲，快啲，快啲杀死佢！ 咁马侯爷嘅说话，分明系对合作伙伴指出，怪佢把关不严。心知肚明嘅监狱长听咗就耷低头叹口气： 唉，杀人容易，嘿。即发瘟是变树呢？ 而家两个人同时企高，其中紧皱眉头有着急难过样，听完不想再讲话的马侯爷用左右手五只短小的手指不停地交替拗头，大概是因为听见走甩了重要之人，知道效果非同一般啊，因为太刺激，头壳顶的皮层突然间痹痹地咁，跟住转变成特别痕痒，咁啊逼住攞手指甲对付顶上头发唔多又发痹痕痒嘅头皮，要唔停咁拗，咁啊睇表情咧，自认失算， 乜坐又唔系，企又唔系嘅马侯爷，来回唔停走动。啱啱过咗一阵，突然计上心嚟嘅人呢，就即刻停低脚，对身边监狱长就讲：一高一矮嘅人睇样呢，就等于落命令，又系讲话。一粒色咁矮嘅马侯爷就讲啦： 唉，我哋唔使怀疑啦，睇嚟走漏风声已成定局，我哋唔好低估坏事情嘅进展啊！今日既然搞到咁嘅地步，我估计附近当地政府军方好快就会发现我哋嘅暴动。 系啊，知道。我哋嘅全部人马要分头组织好，又要统一， 绝对听命令，进退有道嘅集中急行军，好似狂潮，冇人能够阻挡之大水一样，先至冲得出去。咁样就唔成问题噶啦。但要知道环境一经变化就有所不同啊！最怕嘅系所有犯人兄弟，佢哋识见风使舵，因变而变，咁啊容易变成散沙一团。到咗嗰种境地，继续听命令嘅人就会好少，好多人都唔会再听我哋指啦。事前讲好嘅分工合作，出狱后要出其不意，立即攞性命去攻打夺取全无准备嘅政府大楼，全部接收本地区政府机关嘅同事，即刻同东方国联络，请求东方军嚟接应。可惜嘅系今日状况有变，大不相同啦！一旦北国政府军有准备嘅话，就会使用外边嘅大包围圈对付我哋。他们实会很快将我们包围到没办法甩身，最后又会逐快瓦解而击破消灭我们一批乌合之众。唉，照这样看来，我们这批未受打死的人一定会逐个被捉回去原来的监仓。我们原定五日之内及时逃入东方国的计划，现在看来很难实现。事到今日，不如将计就计啦。 咁越嚟越有紧张神情嘅马侯爷呢阵时停咗嘴，吞啖口水，又再唞下气。身边嗰班灵醒高层杀人手下明白，纷纷力劝司令坐低先，咁啊叫人送上茶水同香烟。半刻钟后，最重要嘅大监狱暴动作反司令兼总指挥，身材恩细，瘦到风吹得起，从嚟讲话喜意指手画脚，夸夸其谈，又甚有演讲口才的马侯爷，急急经过饮茶水吹大烟之后，即时提起精神，作用大的茶同烟奇怪地变成另一个镇静有笑样的上将司令，继续对监狱长细声做重要讲话。 话你知，将计就计的计谋最终目的是要运用那个一手打败太平天国的清朝最著名大将曾国藩的计谋。他的计谋呢，总是要以自己的不变应敌方的万变，那就是世界上最绝最靠得住的计谋。还有 讲讲下，兴奋的马侯爷呢，突然间醒起自己呢啲嘢多余嘅，事关对面嘅人呢，虽然瞪大眼集中精神，又愿意认真听讲历史名人重要说话之精髓。不过监狱长呢个嘢呢，读书又少，从来都唔知有古人诸子百家各类人士嘅厉害，咁又从何谈起？咁唯有将啱先讲出口嘅一啲曾国藩黑敌嘅兵法计谋，同孙子嘅田忌赛马运筹帷幄深奥道理部分合二为一，能够置敌方不利嘅地位，咁知道自己系对牛弹琴啦，实在好笑。咁为咗令到监狱长听得明白啲，要证实自己嘅计谋系出于名家，于是乎就再攞手拗头壳，拗咗一阵。任笑过后，就等于有办法呢，又变成了正式的新话题，不再讲对方听不明白的话了。嗱，这个马侯爷讲些什么来教牛上树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